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03集，埋骨魂种。这一下全明白了。秦放问司藤：“ 所以，你的第五件事是找到白鹰的妖骨，和他合二为一？” 司藤点头，他伸出手臂细看，就好像能看到皮下之骨。 当初到底是先找妖骨还是先拿妖力，我自己也犹豫过，后来我想还是先拿到妖力的好，有了妖力就有了通天彻地之能，再去找白鹰的妖骨会更容易些。没想到 的是，缺少了一半妖骨的你，身体反而承受不住沈银灯的妖力，用起来束手束脚，甚至有几次伤及自身。找到白鹰的妖骨顿时变得迫在眉睫了。 秦放说的没错，他想现在还可以叫他司藤，但是等他跟白鹰合体之后呢？如果司藤的推测都是真的，那白鹰就是真真正正生下了他爷爷的人，到时候的司藤一半是白鹰，那自己应该怎么叫他呢？忽然间觉得秋山运尸骨出城时遭遇空难，致使白鹰的尸骨丢失，也不是什么坏事，至少那一天可以推迟到来。秦放犹豫着说了句：“ 只是当时白鹰的尸骨丢了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线索全无，想找回来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。” 司藤居然冷笑了，他的声音中带出了几丝讥诮：“ 哼，你觉得以白鹰的缜密心思，他对自己的另一半尸骨不会有更稳妥的安排吗？他死前不久和秦来福一家游湖，还记不记得都发生了什么事？” 发生了什么事？关于游湖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幅图，照片是秦来福一家人在西子湖断桥边的留影，一家人喜笑颜开，其乐融融，背面还有秦来福提的一行字：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有白鹰作陪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司藤当时的评论是：“ 你太爷爷这字真是状如鸡爪，形如鬼爬。” 还有那幅画，画的是西子湖雷峰塔东景，四围光光秃秃，一镜和暗将画面一分为二，上头是孤零零伫立的雷峰塔，下头是如出一辙的雷峰塔倒影，边上还提了一行字：“白雪茫茫，残影慌慌，夕阳照水，古浮峰上。”画的下方又有一行小字：“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细作。”那时不明所以，现在才发现这个古字简直太有深意了。那时他们还纳闷，游湖尽兴必然心情大好，为什么配了这么几句丧气的话呢？后来司藤说，那几句话的各种情愫出自女子，所以说这几行字其实是白鹰口授秦来福执笔吗？司藤有些感慰：“ 同样是游湖，双方的心情大不一样。秦来福得了白鹰交托的灵儿，自此有后喜得全家同行，至于白鹰，他是为自己选埋骨地去的。” 秦放忍不住开口：“ 白鹰知道自己要死，也知道最后对付他的人是秋山，秋山只怕会把他挫骨扬灰，选埋骨地不是多此一举吗？ 除非 他知道秋山没法销毁他的尸骨。 司藤接下来的话印证了这一点。 想杀妖，放干血是第一步，接着可以做法销骨。可是当时，第一是我那一半的妖骨已经被分走，第二是因为有了那个偷梁换柱写有妖血的婴孩，秋山即便是把白鹰的尸骨烘烤成干，也称不上是放干血。所以白鹰一早就知道他的骨头一定毁不掉，只需要设法从秋山那里夺回来，或者偷回来都可以。 秦凤的后背忽然涌上了凉意。 你的意思是，那一晚的空难中，白鹰妖骨的意外丢失其实是人为的？ 你以为呢？白鹰对秦来福这么好，先以华美纺织厂的名义清了他的账款，后来又给秦来福白白送了个儿子，所要的回报只是未来去囊谦磕个头。 司藤一字一顿道， 如果贾家是在守我的尸，那么你们秦家就是在守白鹰的尸。我猜想游湖之后，白鹰跟秦来福私下有过约谈，他不会告诉秦来福任何秘密，也不允许他问，只让他照做。而秦来福本身人品不错，仗义守信，又受了白鹰那么多恩惠，必然视为知己。白鹰要秦来福做的事，就是不能打草惊蛇，要从秋山手中暗地里设法拿回妖骨，然后按照他指定的地点安葬。所以那四句诗不是什么冬日游湖有感，也不是无病呻吟的伤春悲秋，那是白鹰想告诉我的埋骨地。 秦风的脑袋嗡嗡的，他以为自己会感觉混乱和糊涂，没想到的是居然前所未有的清晰。游湖之后大限将近，或者是白鹰觉得应该大限将近，秋山究竟是一路追踪而来，还是他自己故意放出了风声引秋山而至，已经不可知。总之后来一切演变成了苍红观主所看到的那场阵杀。白鹰产子，妖力尽丧，秋山再无忌惮，为了从旁有个佐证，他拉上了当时太和山的李正元道长，还有黄家门的黄玉。不过以防万一，当时的秋山还是向左近打听了一下情形，产婆还有临近的人都一口咬定说， 哦，那个女的呀，挺着个大肚子一个人来这儿，住在离我们大老远的村尾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被男人赶出门的，这前一阵子刚刚生下娃儿，可怜的嘞，也没人照顾，下地都难。这要不是村里好心的婆子偶尔帮衬，这月子做不好死了也是有的。 这下秋山放心了。他们先在孤屋外围设伏帐，确保司藤不会逃跑，然后选在夜深人静的时辰破门而入。那个虚弱的司藤颤抖着撑起手臂从床上爬起来，脸色苍白的咳嗽，眼神中尽是惊恐，哆哆嗦嗦地抱起了身边白子千孙袄包着的孩子。这场阵杀实力悬殊的没有任何悬念，秋山面色冰冷地一次次念出符咒。 孽障，杀死吧！长安玉兴300,000兵为我九重，神刀一下，万回四退。 这场由于自己的私欲造就的错，就此终止吧。秋山看着他吃力地撑着手臂爬过火符，听到火头把皮肉烧得滋滋作响的声音，看着他 从苍红的手中拽过那个襁褓，然后从喉咙里发出了野兽受伤似的声音。原来那个婴孩被闷死了。这样也好啊，省得秋山再出手了。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他癫狂一样的大笑着说： 你们记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谁都没有留意他的眼底，除了刻意的怨毒和悲痛之外，还有突然掠过的得意和如释重负。因为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在囊间，有他只是被放干了血，但是保存完好的半身。插在身体上的尖装是藤，藤是他的原身，藤装紧紧封合住伤口，确保了外界的腐蚀之气无法损害半身。来日，只要血液可以重新注入，这具半身就会重获生气。贾家在囊间不引人注意地生活着，贾三会老老实实地把他的要求传达给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而他的儿子更像是藏住了他要挟的工具，会由秦来福好好地抚养，要挟一脉相传，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成为起死回生的药引。70或者80年足够了吧，秋山还有他憎恶的道门的人应该活不到那个时候。生命自有出路，他要借由半妖这一老天赋予的天性，不动声色地挣脱今世被镇杀的命运，给自己另一个未来，不一定光明，但至少不会是这个糟心的世界，不会有秋山，也不会再有少眼宽。说出那句我会回来的之后，他如释重负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